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秋季悄然而至，从古至今，不论是诗人还是作家，都赞叹秋日美景。今天诵读小站节目中，我们邀请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于浩诵读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碧云寺的秋色》。 碧云寺的秋色节选。这几天碧云寺的秋意一天天浓起来了，寺门口石桥下的水声越来越显得清壮了，晚上风来时树木的呼啸自然不是近来才有的，可是最近这种声响更加来得频繁了，而且声势是那么浩大，活像冲进堤岸的钱塘江的夜潮一样。最明显的变化还在那些树木叶子的颜色上。我是旧历中秋节那天搬到寺里来的，那时候山上的气温自然已经比城里的来得低些，可是在那些繁茂的树丛当中还很少看到黄色的或红色的叶子。约略半个月过去了，寺里有些树木渐渐开始在变换着颜色。石塔前的几株柿子树，泉水院前面院子里那些沿着石桥和假山的爬山虎，它们好像先得秋意似的，叶子慢慢的黄的黄，赤的赤了。可是从碧云寺的整个景色看来，这不能算是什么大变化，绿色的统治基本上还没有动摇，尽管它已经走进了这种动摇的边缘。到了近日，情景就突然改变了，黄的、红的、赤的颜色触目都是，而且它来得那么神速，正像是我们新中国各方面前进的步子一样。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还有北三环的马甸桥到安贞桥的西向东方向，北四环的安慧桥到建祥桥的东西双方向，北五环的奥林西桥到建亭桥的东向西，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的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建祥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黄岗桥的出京，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的进京，三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通燕高速的北黄木厂桥到耿庄桥的出京，还有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的进京，还有西红门桥到西红门南桥以及双元桥区的出京方向，京港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高速公路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 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周二的特邀嘉宾，年轻的茶文化学家，年轻的史地文化学者，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 哎，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紧接着再跟视频的朋友好久都没打招呼了，开始。 坏了，这个业务有点生疏了，您等我捋一捋。 好的， 这个要跟视频的朋友打招呼，先告诉您，观看视频的方式是两种，一种是北京时间的 APP， 另一种上北京广播网，同时都能观看。我们是17:00-19:00两个小时的同步视频直播，就不能光看见听声啊，还能看见长什么样。 嗯 啊，这个。有一个多月没说这事儿了， 当然了， 是吧？ 你也不主动说， 对。 而且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其实还可以点赞互动， 是是是， 啊，发桃心儿啊什么的，这都可以。 这个咱们多点赞啊，虽然我没点过，但我听说是可以。 发个大火箭什么的， 我要刷游艇。 法拉利唰唰那种， 你别一会儿人家上错平台了，这你们这平台，你们这平台这都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啊？有要费钱的话，您就别给我们送了 啊， 送了我们也得不着啊。 是是是，来来，我们开门见山的赶紧说一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这款产品说心里话，不是一次在我们这分享了，再其次呢，真的是适合现在，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天凉了嘛。 哦，天冷了喝这个合适。 是的，不光它的颜色，包括您服用之后的效果都特别好。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因为准备今天的内容嘛，然后我当时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哎，冲一杯这个茶，然后热气袅袅升起，然后同时一边品一边说，味道好极了，就是这个味儿，哎，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特别舒服。 今天下午这个王老师没有服用成功啊，服用成功，这个饮用 、 服用是 大力丸 口服液啊。 先说是不是不止一次分享？ 那肯定是，这个是与大家很熟悉的一款茶，应该我没记错，2016年开始就开始跟大家有见面。 2016年就有了？ 有。 反正我记得是最近有过，好像6月份的时候咱们分享过一次。 哎，对对对对对，反正一年呢，就它出没这么几回，跟野生动物差不多啊，您得捕捉啊，按季节性出没。 对，而且6月份我记得我们的开场几乎差不多， 对， 都说这个茶特别适合这个时候饮用。 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老吹空调。 哦， 你还记得吗？ 对， 记得。 那会儿是老吹空调，现在是没来暖气。 对。 你看这不是野生动物似的吗？一年得出没这么两三回，这个时候是非常适宜的。我老跟大伙儿说这茶呀，我跟大伙儿分享这茶，同时我是提醒您这个时段喝这茶合适。如果您现在家里有，那很多老听众朋友啊，哎，您找出来喝也正当时正当令， 是的， 这么个意思。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就两个字： 鹤顶红。 那是仨字， 顶红， 虽然产品是这个吧。红茶，关键词是红茶这两个字、啊，这个名字鹤顶红是怎么来的 啊？叫做云顶红 啊，云顶红， 云顶红、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不理二位这个，这个云顶红是这样的啊，这个地方呢是产在云顶之上，所以叫云顶红 哦。 啊，就是我原来给大伙发过大概的这个照片，嗯，因为海拔比较高。导致呢您在上面看到的下边是一层层的云海， 云海 真的是云海，是在云海上边的茶园， 嗯， 所以就叫做云顶，这个山叫云顶、所以在这儿制出来的这种特殊工艺的乌龙红茶呢就叫做云顶红茶、是这个样子，所以叫云顶红， 嗯 啊。 然后正好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为什么现在分享这款云顶红正当时呢， 是这个茶呢是这样，老听众朋友呢熟悉，咱还有很多新听众，我给您简单的说说。首先来讲这个时间段您喝茶呢可以多喝，有人说呢您说四季都可以多喝，那肯定，那还要分情况分类别嘛。这个时候喝一点什么茶，第一个喝一点红茶类的，第二个喝一点全发酵茶类的都不错，咱不能光就是今儿这说，咱得把这都给您说了，全发酵的后发酵的就黑茶也可以，还有乌龙茶都行、但是乌龙茶跟红茶您可注意了，我得给您说得喝焙火茶， 对， 这个很重要啊、乌龙茶也是一样，您要喝跟原来的新工艺铁观音那跟冰箱里拿出来带着小冰渣呢，翠绿翠绿的颜色，黄黄的汤色，那不行，得喝真正传统工艺的有焙火工艺的、这个时候这个焙火的魅力体现出来了、焙火的功效也体现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一款茶它的特色之一也是借用了传统的乌龙茶的焙火工艺，哎，这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是熟悉的，啊，喝焙火茶是这个时间段，那长江以南的来不了暖气，长江以北呢，咱还得欠着半个来月吧， 大概七号左右 吧，啊， 就是 七号左右点火， 是吗？ 对， 起码得有一两个星期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是挺凉的。今儿个我打这个外地回来，我就觉得明显的感觉跟我一个星期走之前温度下降比较快。 考你一下 啊， 你知道现在最低气温多少度了吗？ 一度。 哎，他怎么知道的？ 电梯里碰见了。 哦，好吧。 哦，是吧？哦，你把这消息散给了他呀。 我们俩下午上节目的时候，他念的天气预报。 哦，这么个意思啊？他在电梯里有跟大伙儿都说了一遍啊。 我提醒大家伙多穿点衣服， 现在 尤其是 主持人都知道了、 完了，这打偏了， 打的手背上。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间段你看又没来暖气，确实有点凉，喝点这个茶呢，的确是有比较好的效果。我现在也比较选择喝焙火类的茶啊。 好，它的样子是什么样？ 但就是直条形的， 直条形， 直条形红茶，但是所用的茶可是乌龙茶树， 是拿那个当的底。 哎，对了。就是用乌龙茶树来做，所以它跟一般的红茶有区别，口感上也有区别，工艺上也很多的借鉴了乌龙茶的工艺，包括最后这道焙火，很多现在做乌龙茶做红茶不焙火，包括这回我去贵州跟他们交流，当地也做红茶，基本都不焙火，那我也说出我的看法，我认为红茶只有焙过火之后两个好处，第一个汤的醇厚度提高了，第二个汤的甜蜜感提高了，你没有那个焙火之后的热作用，它就不能够聚合那种焦糖的感觉，所以那个甜蜜感会更高，所以这个红茶我也是用焙火工艺的， 这款产品还是不错的，因为以前我们曾经分享过，也跟大家曾经介绍过，但是跟现在相隔的时间还是有一些久的，所以今天呢多杰把这款明星产品又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应该是正当时吧， 是是是，因为这个一年就憋着这么两三回跟大伙儿分享这一款吧， 是是是、 哎、对， 而且呢在此也要跟爱茶的朋友们说，今天分享的这款产品的份数不是很多 哦， 所以得抓紧时间啊，红茶关键词， 对啊，说到这个呢，咱们一开始还是把这个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怎么冲泡、拿什么样的器皿冲泡最好，出来的汤色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比较合适，那口感又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一点一点说啊，先说冲泡方式，百度沸水茶水比例1:30的传统的比例方式，那么您用盖碗跟壶，对于这个茶是都合适的，如果您家有紫砂壶，我相信茶汤呢它还单有一种醇厚的感觉，那么 直条形红茶呢，需要您对器具的要求就是不能够太窄。 嗯，就是肚不能太小。 哎，对了对了对了， 膛得大点。 哎，对，膛得大。 主要是它那个条索大， 条索会大一些。 掰开不行吗？ 那不行。 那个是高沫红 哦 啊。对，这个咱是整茶，咱别给它掰碎了。掰碎了呢，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它也没有什么，肉烂在锅里啊。但是呢，它会影响细出的比率，有可能您掌握不好，细出的太快，就容易苦。 哎， 因为它接触面积变大了嘛，这咱都能理解道理啊。百度沸水1:30的比例进行冲泡，也就是说150毫升的水，起码得搁5克的茶叶，这是最少的量。不能比这个再低，还是注意我说的是功夫泡法，就是一冲一冲的喝的。 嗯， 你要是单说我直接再萃取一杯，那咱单说，那冲泡出来的汤色应该以什么为主呢？注意是焙火茶，所以汤色永远不会太浅。说能达到金黄色是它的最低限。 不是 哦，金黄色是最低限了。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是最低限度了。你像我们外边的很多的红茶呀，包括这个乌龙茶呀，汤色是黄为主体的， 对 啊，基本上黄为主体，甚至是黄白啊，黄绿， 对， 橘黄， 对， 都是这个意思的。那咱们这不行。我说您描述茶汤的颜色，先找准了一个词儿，再说另一个词儿。茶汤颜色基本上就俩色，黄的跟红的。 嗯， 先您判断它是黄的，是红的，再说是橙黄，是橙红，是大红，是金黄，咱再一点点找。这款茶到最低限度不能低于金黄色。啊，它因为有焙火的工艺在其中，那往上的颜色呢，可以出现比较红润的琥珀色，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说泡出这个色正常不正常？那是正常的。 嗯， 口感上来讲呢，不太像红茶，啊，不太像红茶。 对，因为它乌龙的底，再加上是焙火的。 对，如果我不跟您说的话，您可能就不会觉得它像红茶， 甜蜜蜜的感觉。 哎，肯定是甜。 嗯， 甜的有层次。一般的红茶呢，我们说它属于是比较饱满的这种甜感。那乌龙红茶呢，或者说有乌龙基因的红茶呢，它相对来讲呢，甜的里边就带层次，而且带香，它的香感带的就比较好。 嗯，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喜欢这款茶的感觉。有的时候我都不太追究是不是爱喝红茶哈、啊，有时候感觉真就像泡乌龙一样。 对， 哎，是这么一种感觉。 所以我说这款茶不错的感觉就是，并不像大家简单，嗨，红茶嘛，泡完就是红色的。啊，喝完了大概就是那么一种感觉， 嗯， 其实不太是 啊，不太是。我大家对我了解这么多年了，这个喜欢给大伙儿介绍点个别另样的， 嗯， 有特色的，体现一种什么呢？我们饮茶中的趣味。我老说这喝茶是一种玩儿， 嗯， 咱往它高了抬，它是文化，但是在文化里边，它也是玩儿的文化，它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趣味的文化。那这个时候丰富性，它自然就是一种趣味， 嗯。哎，刚刚你说到这茶是属于比较香的， 哎，香 比较甜的，它的那种香是闻着味儿比较香，还是它的香已经入水了？ 啊，香得入水，就是您闻到的味道的香和入水的香是两种香， 还不一样。 对，从化学角度是两种物质， 嗯， 一个是比较易挥发的物质，它起来了，您一闻能闻得见了；另一部分入水呢，就是溶水部的这部分。其实您所谓喝着很香。是配合了您的口感和嗅觉，是口腔的感觉和鼻腔的感觉综合传递给咱们这大脑，咱们再一反馈，也就是说这感觉大脑反馈了俩字儿美妙， 嗯， 那是好好感觉很好，它其实是一种综合体验了。所以这款茶的香肯定还是入水为主，或者说吧，好的茶呀，不管是红的还是乌的，还是绿的都算上，香都得入水，因为咱喝的是汤。咱不嚼这叶子，咱也不能光闻这味儿，哎，这点是很重要。包括二位都爱喝的这单丛茶，香是香，沏出来就喷香， 嗯， 但是水里也有香，它也需要有香， 嗯， 对， 哎，这是很重要。 我们把这个统称为由内而外的， 啊，你们这个界是这么称的吗？ 不是，当然得由内而外的， 哎， 对吧？发自内心的，这样才行， 哎，这个才比较的正常。也有很多朋友都说。问我啊，说那是不是掺香精了？就比如说有些茶他买回来的，他觉得这太香了，啊，他觉得是不是？比如说有这种旅游景点啊，是不是会存在这种情况啊？ 但是那个你一喝就能，就你闻都能闻得出来。 对，就是香的过于的明显了。 对对。 放一捧鲜花，它不见得有这个香，那可能人中提炼一种东西。但关键是呢，香不要紧，一喝这水呢，咂吧咂吧没嘛味儿，是不是？味道很淡。 甜不丝儿的，那没有什么香味儿、 嗯。 这种可能还真的有这种可能性、 嗯。 现在呢，反正有一些，尤其是现在做那个桂花乌龙， 啊， 有， 是吗？ 啊，你喝那不是。 啊， 你喝那好的 啊， 你喝那好的。 不是，我刚想问，就我去那个公园门口那带大炒锅的那个、 啊、 现给你炒，炒完就直接搓， 啊、 你要多少一罐还是多少？ 你说糖炒栗子吧？ 不，真的，就西湖边上那儿一炒锅， 哦、 你有茶，人家当时就炒，炒完了你就一看，你看这是什么？行、行，好，一炸大那罐，咵，人就直接从那里一抄， 哦， 99。 哦， 那我觉得还行， 嗯， 也没有什么刺鼻的味儿， 嗯，但那都没问题，那它不加东西嘛？有的现在那种印花类的，有的可能会、 哦、 啊，就是偶尔，尤其在一些旅游景点，我也看到可能听众朋友是买到过类似的， 嗯、 因为这个一到旅游市场上呢，它良莠不齐，咱就可以理解、 嗯、 是吧？完，您得多注意就得了、嗯。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茶应时应景，而且它的颜色也特别对。因为最近不知道两位发现了没有啊？最近的两样最好的吃食。就是黄跟红， 这怎么讲、啊、 嗯，大闸蟹呀、啊，对不对？ 一个是吃黄，一个是吃籽儿， 对吧？ 哎， 一个是黄黄的， 对、 啊，一个是红红的， 哦，这也有道理， 对不对？ 嗯， 你看它蒸熟了不也是黄黄的，但里边那膏 是红 泛的红的， 对 不对？而且前两天我又吃了一次醉蟹， 嗯， 熟醉的。哦，生醉的我也吃过，但说句实话，北方人可能对生醉还是有点接受不了。 嗯， 熟醉真好吃，尤其它那个黄啊，因为它可能醉的时间稍微的长了一点，整个那个黄已经成为一种硬硬的感觉，又和您刚蒸出来的新鲜的大闸蟹又不太一样了。那稍微一缩，黄就进去了，一抿这个吧，您得嚼一嚼， 嗯， 跟鸭蛋黄似的。 哎呦！特别棒， 而且糊嘴、 哦，哎， 哦， 特别好。 那这就点什么主食呢？这个 面条啊， 哦， 拌米饭也行。 对呀、 啊，人家肯定不这么吃啊，人家单吃啊。 当然，就点茶也行 啊， 对吧？ 这个茶是可以，但是您注意，很多地儿太讲究了。人家吃完那个大闸蟹以后啊，给您上碗茶， 嗯、 不让喝那洗手的。 嗯。 这有漏怯的时候，比如说我啊，这就不提哪一回了啊，我还。咱考究考究，我一看哟呵，有茶呀，什么茶呀？我一看都跟那儿洗手呢，他去点这腥气味儿，这是。 对, 对, 对， 人这撤下去才给上真正的茶呢。 对对对， 啊， 嗯， 我净搂着切啊。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那个云顶红， 你可别说顺了嘴儿 啊。云顶红是一款红茶，用乌龙的底做的一款红茶， 有焙火工艺， 有焙火工艺。而且呢，今天呢，咱们也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都说不时不时嘛，对吧？那到了这个不同的时节，您会换着茶喝吗？比如像维哥， 嗯， 不换，对吧？ 我多一根筋呢， 对吧？ 嗯， 从头到尾，人家始终如一。像多宝宝呢，那换，但是其中有一部分问题，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 对、 嗯， 就老得尝不同的。 对， 我呢是看多宝宝给我什么换什么。我是一个喜欢尝鲜的人， 嗯， 最前一段时间啊、 嗯， 就整个初秋，包括像夏天的时候。 嗯， 喝白茶， 白茶， 渴着白茶喝， 嗯， 两大包白茶全喝完了， 嗯， 最近还剩一点白茶，但是我感觉这时候喝吧稍微有点干， 是， 喝完了整个喉咙包括嘴啊都稍微有点干， 嗯， 我又换那个 单丛，嗯， 哎，换那个鸭屎香，不仅香气特别宜人， 嗯， 闻起来就是那种温润的感觉，尤其刚泡完啊，带着点那个湿乎气儿，特舒服。 嗯， 而且它闻着香，入水就刚刚我们说的，闻着的和入水的那个口感的香味还不一样。 嗯， 哎，能给你几种层次的不同享受，所以我就也算是换着茶喝。不知道您各位是有没有这种习惯的？如果有的话，您一般都会换什么呢？在这个季节您会喝什么茶呢？ 对 啊，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CHWL876，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红茶两个字就可以分享到今天的云顶红了。 嗯 啊，来，还有两分多钟，有好多朋友发来了问题， 嗯， 这个同时我们也来解答着啊。比如印第安人他说，我特赞同多宝宝的观点，饮茶就是一种乐趣。其实不同季节换着茶喝就是一种乐趣。 哎，那肯定是， 是不是 啊？ 比如说问你一问题，如果你要是坐游轮的话，你会带哪款茶？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以及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好。这个先来说说北京的天儿怎么样吧。据说今天晚上好像是又创出了最近一段时间的气温新低了哈。 啊，目前预测呢应该是这样子的。从这个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北京这几天呢，明天到周五啊，基本上都是疫情为主的天气。双休这两天呢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降雨。明天到周五呢也没有冷空气影响北京，这个气温呢就相对平稳一些。目前预报最高气温呢在17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也就是3到5度的样子。今天夜间呢，特别是在山区，温度呢都在零下，应该说是入秋以来最低的气温。目前来看啊，双休这两天呢还是有弱冷空气影响北京，并且呢还是阴天，在这个冷空气和阴天双重影响下呢，气温呢会有所下降，体感呢也会有一些阴冷。总的来看吧，未来几天这个北京地区的天气啊，对出行游玩啊，还有户外活动啊，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嗯， 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呢，未来几天啊，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应该说天气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出行游玩了、还有户外活动啊，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主要呢还是要关注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今年的26号台风玉兔，预计今天前半夜呢将会进入我国的南海，强度虽然说有所减弱，但是呢对海上的这个天气还是有明显的影响。预计后天呢它将会转向，将向偏北方向移动，这种情况下呢将会影响我国的东南沿海海域。所以未来几天呢，有计划去往东南方向游玩的朋友啊，还是要，特别是这个有海岛游玩的朋友，还是要重点关注啊台风玉兔的影响。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明后几天在我国西南地区的降雨呢，目前来看呢减弱比较明显，应该说对出行游玩呢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影响了。第三个方面啊，就是周四和周五又有新的一轮冷空气啊，自西向东呢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在新疆北部、甘肃的西部、内蒙古的西部会出现那个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还有5到7级的偏北风和8度左右的降温。周六周日呢，这个冷空气啊将会继续向东移动，影响我国的这个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在内蒙古东部还有黑龙江的北部呢将会有明显的雨夹雪或者是降雪天气，还有6度左右的降温和4到6级的偏北风，局部地区这个阵风呢将会达到7到8级。第四个方面啊，主要是我国这个中东部地区受扩散条件转差的影响，从后天开始啊到本周末呢，将会有这个轻度到中度的雾霾天气，能见度呢会逐渐转差。从目前的气象资料分析来看呢，这次雾霾啊在本周这个时段应该说对交通出行啊没有太大的影响。总的来看吧，本周未来几天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天气呢相对比较简单，对出行游玩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又是由于这个天气预报时段还是时间比较长，天气呢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建议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您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谢谢黄工，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 8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方向，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六环的陆阳桥到诗园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不畅的路段。另外呢，要感谢流动信息源35号提供的信息，手帕口桥西向东车比较多，还有北五环的香白旗桥西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受其影响呢，后车排队到了仰山桥。还有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双桥的出京方向车多，车行缓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关于茶的问题，就是大家会不会换着季节的喝茶啊？有一位朋友，这不是换着季节的喝茶，这是按时段喝的 啊。 你看这个在路上说了，最近啊，我上午喝10年的铁观音啊，是在咱们节目里边抢的啊。 嗯， 下午我喝熟普洱，晚上我再来点红茶。 呀，就差后半夜的了。 后半夜醒了之后再喝点红茶底。 就再也睡不着了， 挺好。 那人家这是几大茶类伺候着我们，这句话在上茶馆里说出来的、啊、 是是 是。 但这很幸福啊， 对对对对， 我听了觉得很好， 特别幸福的还有他 哦。 经说了，我喝茶只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自己沏啊，一年四季我永远喝的都是花茶。第二种呢是先生沏什么茶我喝什么茶。 哦 哦， 那看来他先生应该是比较博览众家之长的， 应该是、嗯、而且他说喝了咱们分享的这么多茶，最喜欢的还是鸭屎香。 哦， 哎呀，那味道没治了啊！顺便问问多宝宝，什么时候还能分享呢？ 今年是没有了、 啊、为啥呢？ 因为今年我们大概在12月份的最后一次分享可能是分享茶器。 哦， 哎，他也不是打哪儿知道的这些消息，完了以后我也是被通知的啊。 咱这节目好歹是直播，能不能说点靠谱的事儿？ 哎，不，那个你说的更靠谱。这款茶器呢，我们从来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也不是杯子，也不是茶壶， 是啥呢？ 而是按东北话来说，茶盆儿， 茶盆儿啊， 茶儿， 橙是一种铲子， 哎，铲子呀，哎， 不是，我不知道这事儿啊，我谁说？我是就着他那话头往上捋，他说橙儿嘛，啊。 哦，铲子呀！ 啊， 就哎，怎么想起来分享这个呢？ 啊，是你说说怎么想起来分享这个呢？ 啊，是熊丽说的 啊，熊丽还说出东北话来了呢。 我就给大家如浅如深的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跟这位朋友说一下啊，鸭屎香今年还会有一次， 今年哈， 啊， 今年， 啊， 今年还会 有，已经到年底了啊。 我咱这人绝对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主。 哎，那能不能再分享一下那东方美人呢？ 也在今年内， 还有花茶，我觉得得分享一下。 你怎么了呢？这是 真的，真的花茶每天都有人在说，什么时候再分享一下花茶？ 嗯嗯嗯。 尤其我还是那句话，到了过年前的时候，一定给大家备一点。 哎， 上一次应该还是2016年， 反正去年没有， 去年没有， 去年 一整年都没有。 对，今年这一整年就要过去了。已经到， 你哪怕春节前也行， 好好 农历新年前 啊，好，大伙儿这个事儿我都给小纸小条都记下来了， 好好好， 各位放心吧，包括茶器具， 反正鸭屎香是肯定 有，今年还有一次， 东方美人反正是有， 嗯， 匙儿也有是吧？ 拿那匙儿蒯着这东方美人，您慢慢的滋 了，听见了吗？匙儿是送的啊。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的名字叫云顶红。哎，您呢就发关键词两个字“红茶”就可以了。 对啊，你看人家 Jasmine 多会享受啊！人说我在这个季节喝红茶呀，就是泡完了之后再煮，然后再调点牛奶喝奶茶，温暖又舒服， 不错。 嗯，当然是可以的了。这个咱们的红茶做奶茶呢。真的叫四个大字，叫大材小用啊，嗯！这个， 但是人家泡完了再煮，我 就说的 等到最后嘛，茶没劲儿了的时候，放一点奶， 挺好。 哎，这好是肯定好，就是说咱们做这奶茶，您要喝过之后，您是喝不了外面买那奶茶了，还真是俩味儿。 那当然没有外头的甜 啊，那倒是没有外边的甜，但是比外边甜的自然。 对 啊， 嗯，比没有外边的香。比外边的香的自然， 就是所谓的入水了那种香气。 哎，这 种 香包括了茶香，也包括了奶香。 嗯， 人外边是用什么奶呢？它也不一定，对吧？ 嗯， 它也是一种手法。 嗯， 要用纯奶呢，肯定不容易达到。 嗯， 因为纯奶做奶茶的难度是最大的。 那当然了，而且奶还得摇呢。 这个不懂， 丝袜奶茶吗？ 对，啊，一直得。 您那是酒保 啊，对， 调鸡尾酒的吧？ 哦，我以为是 人家是这 操， 啊。哦，对对对 对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 您不看视频直播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啊？这一个呢是单手拽，一个是双手抡啊。这个他讲的 摔跤呢？ 哎，说这个是拉茶，他讲的是拉茶， 哎， 在这个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都有这种习俗。 嗯， 拉茶的意思呢，其实是让这个茶呀快速的通过空气的过程啊。一种氧化， 对， 还有一种氧化，这一拉的越匀呢，或者是这个这道拉的越高呢，它就这个口感是越好的。 是是是， 当然这里边我觉得它也兼具有这种欣赏性， 嗯， 有点像印度抛饼的感觉。 嗯， 是不抛能不能这么直接吃啊？反正有那老实的办法也能给做出来。 嗯， 但是这么着呢，它在集市上这么卖，它是不是也起到一种，哦， 有一点卖相？ 招揽生意的作用呢？ 对对 对， 对， 哎，尤其你到南亚，比如说现在印度就有这个，斯里兰卡也有， 嗯， 马来西亚也是拉茶， 嗯， 都这路子啊， 嗯。 这个您肯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您会掏出手机来录个小视频， 嗯， 发个朋友圈，哎，同时买一杯奶茶，人家也达到一种商业的效果。 对，对， 观赏度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人家说了这里边真有讲究，为什么他要拉到一定的高度让它撞下来呢？是因为就用那种撞击力， 就是 让。 砸出来的， 对，让奶和茶更充分的融合， 那肯定是， 就跟咱们揉面似的， 嗯 啊，我看过那个挺厉害的师傅， 嗯， 冯老师揉面，他揉面跟咱揉面不一样，咱揉面就是往面上揉，人家是在板上把它拉扯大，就是扯下来撕下来，我说， 哦，就是要那个劲， 对，我说您为什么要这么揉？他说这样才能最用最省劲儿的方式把它那个面筋给它扯开了， 嗯， 然后再揉在一起，再扯开，这样面就上劲儿了。 哦， 就这里边是有功夫， 这非常重要，就是不同的物质的混合。你跟面是面跟水的混合， 嗯， 这个奶茶呢是奶跟茶的混合， 嗯， 很多时候是游离的， 嗯， 那这种混合很容易变得很游离， 嗯， 包括调酒，你看我在那个日本酒馆喝那个嗨棒。 嗨棒说的简单，就是这个威士忌加这个苏打水， 对， 你可就兑不出这味儿来。 对， 因为它得且搅和呢，它得有一个培训啊，或者用机器也可以，你可就上不了这劲儿。跟那个刚才夏明老师说的揉面，我们讲喝奶茶都是一个道理，就是它需要让两种物质呢无缝链接，完美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您喝到的感觉，您会觉得两个字饱满，您会觉得那感觉很饱满的，奶茶也是一个道理， 对，哎，真不一样， 哎，但是再说另外一事啊，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那天去一个朋友的那个中央厨房去参观，他们家卖烤鸭的，然后我一看，真的流水线全是机器的，而且无菌的啊。然后我们穿的那些衣服跟进了 ICU 似的，然后就看那机器出，专门出那个吃烤鸭的那个饼。 哦， 一会儿突突突突突突，一罐啪装包走，突突突突突出一块。哎，我说这还挺有意思。他说伟子，这个也一般。说看我们家那个机器，研发20万，一机器就跟一个对开的双开门冰箱那么大。哎，我说这机器干嘛当冷藏柜？他说不是，这也是自动出的。我说这是做什么的？你猜是做什么的？ 那我哪知道啊？ 当然也跟饼有关系的， 跟饼有关系， 跟饼有关系的， 对， 和面的。 嘿，拿那么大机器和面？ 你说一个， 我以为是那个扶鸭子使的呢。 啊， 就是那看着是个冰箱，其实人家是个保温箱。 哦 哦啊 啊，不是，那跟饼有关系。 对，他那个是专门出，就是做咱们早上起来吃的那个 鸡蛋灌饼啊。 鸡蛋灌饼啊， 就从他那儿就突出来了 啊， 就灌出来了 啊，挺有意思的。 哦， 哎，真的，研发20万就弄这个。 哦，现在等于这鸡蛋灌饼也分这个手工和半手工的了。 包括除了这以外啊，就是还有那个天津的那个 煎饼果子， 哎，煎饼果子机器也行。 哦，也跟我们紫砂壶一样，分全手跟半手。 不，就是他说呀，先开始为我们研发的时候吧。我们老在那个，就一看人学，不是拿一个那小板儿转，然后他就说好了，我们研发一东西，就这个板儿啊，你怎么让它转转？哎，正好是一张饼，怎么摊都有洞。后来就为这事儿研发了3个月都不行，就是让它速度啊什么这都不行，都有洞。后来说，包括说有洞没关系，自动让它往上打鸡蛋，都不行。后来说了，哎呀，想反了。直接不用那板转了，直接上头有一个平均的一个类似于咱们洗澡的花洒，呲往下一弄，噗就一张饼， 哦， 倍儿匀。 哦，你说人家是 真能浪费钱，我告诉你， 我觉得是这样，他那个老喷那个面糊啊，这花洒容易堵啊。 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 哎，是，我确实也操不着这心。 哎呀，你海阔天空说了，我以前是花茶我的最爱。啊，最近开始喝3鹤6宝，啊，感觉不错。喝惯了六宝，再喝花茶，感觉哎，好像不太对劲儿了， 啊， 不是原来那味儿了。 哎，您这个调剂着喝，咱们中国的茶种类很多，能够满足您不同的身体需求、口味需求。 哎， 所以我一直跟大伙儿说，咱多尝试，多尝试，就是这道理。 对，啊，这个田建江说了，说哎，那个多宝宝说一下。茶花泡水有什么好处吗？ 茶花泡水啊，倒没感觉到。 还是他说反了，是花茶泡水。 不，那人要讲泡水，就是讲花 茶 花。 茶花泡水什么、 是这样啊，这个茶花呢还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山茶，山茶开花，这就是山茶花吧？ 山茶 这个在那个。就花卉市场啊，也有卖的，盆栽的也有。再有一种呢，就是茶树开花。您像这个月份呢，就正是茶树开花的月份。这个茶树开出来的花呢，和这小樟脑丸大小差不多，是白色的，花不会展得很开，它有点半包似的这种感觉。白白的一片，看起来很好看。泡水呢，我没泡过啊，但这许是一种衍生产品嘛，我是这么理解啊。 好，丽说给你们提一建议，留点茶6点卖行不行？我们这些下班晚的，真是每次一下班，尤其是周二，一上车就听，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今天分享的没有了，心情特别难受。好的，就冲您这句话，我们在今天傍晚6点之前，我们不会再说关键词了，好吧？ 我们下一节开始的时候再说关键词。 对， 希望您能够拥有，包括像王正华一直说花茶花茶花茶、嗯、我顶您年底啊，多宝宝说了一定会有这么一次机会。 哎，好，这样啊，这个机会很多，但是有些机会呢您不能错过，比如说和我们的很多优秀的主持人面对面的这个机会啊、嗯、11月2号，也就是本周五，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届时呢，有好多的著名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是开放式的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北京电台广告资源会推介会的详情的话，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今天呢，咱们分享的这个茶呢，先不说，我们先来说说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嗯， 就是您会不会每个季节换不同的茶呢？或者您像刚刚那位朋友似的，我一天就得换好几样。 对， 对吧？而且我今天一心情我还可能会换茶。 对， 好吧，那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换的是什么茶呢？按照什么样的分法来换的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进两条广告，马上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苍鹰说了，我去医院，有一瘦高个老哥说， 我喝了近1年的黑茶，我瘦了10斤。 大夫说，这怎么可能？我的天，你化验一下吧，肯定身体出问题了。结果哎，化验出来什么病没有。别说黑茶好啊， 黑茶确实是不错。人家是这样，您别能光看着人家这一点上就小，人家是不是也注意饮食了？ 当然， 哎，人家是不是锻炼身体了？ 嗯、 是不是管住嘴迈开腿了？他可不说啊，他可不跟你说这事。就跟咱们上学时候，总有一些同学说：“哎，我晚上回去其实从来都不写作业，他每回都考特别好。”他是晚上不写，他早上起来写，他早上写别人起得早，他怎么这条都不跟别人 说 呢？说 这种人我都不跟他玩 啊。这老哥有点这意思、 嗯、 黑茶肯定是，尤其是对于降三高啊、润肠啊、通便啊等等都是有一定好处的。你想要不好，那干嘛在以前的作为边销茶呀、啊 嗯、 它要销售到我们边疆地区，甚至要越过我们的边疆地区销到俄罗斯啊、 嗯、 那当地人吃的多高油高热呀、啊 哎、 但是就得靠这茶，它一定是有好处，但是咱别指这茶，更不当减肥药喝。 对， 这是我长期在节目里要会儿大伙说 的、 嗯、哎， 而且喝黑茶呀还是有讲究的，比如说您别空腹喝、 嗯、 对吧，饭后呢别赶紧喝，您稍微时间抻长一点，要不肠胃弱一些的朋友您可能受不了。 对 啊， 对， 功效有点猛。萤火虫说了、 嗯、 说这个冬天我喝普洱，喝红茶，喝乌龙茶，喝茯砖，春天我喝花茶，夏天我喝绿茶或者是苦丁，秋天我喝铁观音。 嗯， 哇、哦、好丰富啊。 其实你有的时候这反季节喝茶挺重要的，你快要到真到来暖气以后，我每天都喝一杯绿茶， 就燥啊 燥啊、 嗯、 我每天都喝一杯绿茶，而且绿茶到这时候好喝，为什么呢、 嗯、 春天的绿茶放在这个时候更纯喝。 对对对对对， 哎，你还别瞧我不只是春天喝，我只是冬天喝。 对， 我这人老得给你拧着劲儿，但是您试试其实感觉不错。 对， 哎， 喜羊羊说，天气凉了，最近每天早晨泡一杯滇红，哎呀，又甜又暖，一天都觉得心里特舒服。 嗯，再来两块曲奇。 嗯，

就你戴耳机了，那没办法。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多杰带来的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还是不错的，叫云顶红。实际上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吧，五六月份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红茶。小胖呢也曾经跟大家简单的说过，它是乌龙的底焙火工艺，哎，做出来这款茶。 它高级就高级在这焙火上了，很多朋友呢都说这事儿，说这个焙火茶呀喝起来味道有点重，是不是重口味才喝焙火茶呀？我在这给您更正一下啊，焙火茶真真正正才比较适合妇女儿童的。 为什么呢？ 很多人是个错误的观念，认为焙火茶适合老茶喝，这话不假。但从真正养生的角度来讲，或者对身体好的角度来讲，焙火茶非常适合妇女儿童。原因非常简单，焙火茶的咖啡因含量会低一点。 哦， 咖啡因这种物质在茶中啊，就是咖啡碱，碱类物质里边呢，茶碱、可可碱和咖啡碱，咖啡碱含量比较高。咖啡碱这种物质是一种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的物质，几乎不会随着制茶过程的工艺变化和发酵程度的变化，对咖啡碱的那含量产生什么本质性的变化。 但是温度不是可以把它带走吗？ 它有一个特性，它是易升华，它是容易升华，就遇热可升华， 成仙比较容易。 哎，就这意思吧。我说的是升华，你说的是羽化，这是有区别的啊。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两码事啊。这个它需要高温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升华掉，所以焙火给了这个咖啡碱升华一可能性。那么当你用焙火工艺来焙这个茶的时候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咖啡碱会上去，所以在焙茶间的上边会形成一些结晶体的物质，其实是这个咖啡碱预热升华以后在上面都遇冷凝结的一种表现。 哦， 所以上面就会有这么一层东西，老的那种焙茶间都有。 哦， 都有， 就跟结石似的是吗？ 不到不了程度，丝状絮状的。 哦， 丝状絮状白色的，基本是白色的，你尝非常苦非常苦，那个就是咖啡碱。那个东西，其实这个实验我原来就在教室里还给大这个学生做过，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取它让它升华。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茶如果焙了火之后，其实刺激性会小一些。 明白， 道理就在这儿。很多人说哟，我怕睡不着觉，或者有人说那我们这孩子喝茶能不能行，其实你还真错了，喝焙火茶比那不焙火的反而要更好一点。 哦， 这个就是为什么包括老年间的人坚持焙火的一个原因，就喝焙火茶养人。 嗯， 他说老人懂什么叫咖啡碱吗？懂什么叫升华吗？肯定 不 懂。 嗯， 不懂这道理，这就叫经验科学。这个茶里边存在着大量的经验科学。 嗯， 您的制茶人制茶大师我见的多了啊，小学毕业的都不见得有，老年间的人现在七八十岁的，那打几岁就入行干这个， 就从小就干这个， 就干这个。 嗯， 这就是口传心授。咱们今儿老讲匠人精神，这里边就有一种匠人精神。 嗯， 今天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已经被科学可以解释得通了，大学教授来了一研究，哦，您老这么做道理在哪儿？合理。为什么合理？他不懂，但是他总是这么做。所以我为什么说老工艺值得尊重呢？ 嗯， 那就是他这人知道对身体好的是什么，这是肯定的。当然说也有一部分会被今天的科学所修正，这个也很正常。 对， 但是以我现在的经验看，大部分的传统工艺都被印证为合理的、科学的、养神的。 厉害。 是。所以有一些是科学的，有一些只能叫传说。 是。 就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哥们儿，就是他特瘦但身体特别好，然后前一天跟我说肥子，那个我检查身体说我结石。哟，我说那结石的话，我说有两种方式呗。第一种方式，激光啪一打，打碎了，雾化它，然后你就能排出来了，对吧？我说第二种方式就跳，天天跳，跳绳，跳绳。后来就说，我不是用这种方式，他用那种方式，反正他自己总结出来的，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他连着喝了一个星期的可乐，喝一星期，然后他说一周之后。他说他上厕所的时候就听到叮一声，他说行了。 哦， 这是有道理的 啊。真的吗？ 国外有一个小伙子做了一个实验啊，哥们儿呢把一条鱼放在一瓶子里，倒满了可乐，大概是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他把那可乐倒出来的时候鱼已经没有了。 哦，化了， 全部化 了。 所以说可乐也有人把这牙齿啊牙呀放在这可乐里边，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牙呀腐蚀的也挺厉害的，所以可乐有腐蚀性这是经过验证的。 哦， 这是有道理的 啊，是吧？ 那不怎么喝这东西 啊，嗯，是是是， 嗯。但我知道喝可乐喝多了，反正别的不懂啊，对牙不好，我知道。 哦， 人这有人说过这个， 有有有。 哎，对，就您讲这腐蚀性， 对， 可能是有关系啊。 你别老在嘴里含着就行了呗。 不是，他老过着呀， 就别过牙就行了。 啊，这车是不堵，老从这儿过去也受不了。 拿吸管喝， 哦， 哎，会好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很多餐厅给你可乐都给一吸管吗？ 嗯， 人家是有讲究的， 怕你够不着。 哎， 我越怕脏，可能是。 哎呀，来吧啊！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红茶啊，云顶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红茶”两个字就可以了。 是的， 再用简短的时间让多宝再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款茶的怎么冲泡啊，香气特点呀，茶汤颜色呀，等等等等。 嗯，得说说，因为这个 有新朋友。 是18点， 18点刚下班， 刚下班的都各位辛苦了，下班的还晚一些的朋友们。那么这款茶呢，其实更像乌龙茶。所以它的冲泡方式也很接近于乌龙茶的冲泡，很适合循序渐进，就这样一道一道的慢慢的冲泡品饮，体会其中各种风味变化。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呢，盖碗也好，壶也好，要是您有紫砂，那我说那就更好了，因为这茶汤的甜度、润度、口感就都出来了。茶水比例1:30的比例进行冲泡，记住喽，一定是百度沸水，因为您听我刚才给您说了，这是我自己非常喜爱的用焙火工艺做过的茶，那您一定要百度沸水还原它的特性，因为它焙火了嘛，那相对来讲失水率是很高的，香气呢也需要那个沸水来激发，所以叫百度沸水1:30的茶水比例，1:30呢，这是我教给您的比例。我在节目里反复都说过，老听众对我有了解，我口重，我喝1:30，我根本不满足。 嗯， 您要是150毫升投5克茶叶呢，照着我的意思就得奔7克往上这么投。 嗯， 但是这是我不是您，您呢先按那个1:30的来。说不行，我觉得我这口跟这多杰老师有点像，嘿，我也得往上调的，那没问题。您要觉得1:30都重呢，您再往下调。我的意思就是，喝茶不是个机械的事儿，它这里边带有弹性。这弹性是什么呢？就是流出那存量来，就是为了照顾大家伙的那口感和大家伙的身体的。咱不能完全机械着来，好吧？茶汤泡出来金黄色的，一喝连甜带润，带有乌龙茶的风味，那就可以了。 昏鸦说。上次的云顶红刚要喝完，正愁呢，哎，这期就分享了，太好了。另外我得批评一下董路啊，怎么能就发一个字茶呢？我们的关键词红茶，兄弟加一个红啊。 嗯，对，而且呢像昏鸦，您喝了这么长时间了，您喝完什么感受啊，也可以跟我们聊聊。 哎，真是， 是不是咱也别老听这个多宝宝在这儿，不是瞎，是那个 一家之言 介绍啊，别老听他介绍， 是 也听听大家的反馈， 对对对 对吧，啊，都跟我们说说啊。这个今天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呢，就是说您会不会换着喝茶，还是始终如一的只喝一样，您是按季节换呢，还是按这个时辰换呢，还是按心情换呢，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宝牛说了，听节目之前啊，我只喝花茶，听了咱们节目之后我改喝普洱了，身体反应非常舒适，神清气爽，现在每天都要喝，本人偏胖 啊，我非常高兴的听到像宝牛这样的朋友们讲的这个话，就是那我们这节目呢，它就有它的这个小小的意义之所在，让大伙儿更多的体会到了这么多饮茶的乐趣，我觉得这是好的。咱北京人呢，应该这么说，没有人腻味茶的，都对茶有很强的亲近感，也可以叫居不可一日无茶。 嗯， 哎，真是每天每必须要喝茶。那只是说在以前来讲呢，它限于这种物流的限制，还有这个茶的传播，那我们能接触到的茶种类确实少，也别看是北京照样就是花茶为主体的。 嗯， 现在条件有了，信息发达了，物流也发达了，您呢赶上好时候了。我老说这茶文化的发展到今儿为止是一个小高峰，哎，喜欢茶的人四个字恰逢其时，您这是真是赶上好时候，想喝什么茶都有。 是是是， 当然今天在分享这款红茶的同时，我们也想问问多宝宝，比如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款云顶红，它是有焙火工艺的，同样有这个工艺的其他品种的茶有吗？还是说就这款茶独到之处是在于这个？ 它借鉴了人家乌龙茶的工艺。那么焙火应该讲是茶界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种工艺体现。什么时候就有了呢？那有记载打茶经里边就说有，茶经单独有这么一种茶具，茶具不是咱们今儿泡茶的工具，是生产工具，在茶经里边叫茶具，二十具。这路茶具叫什么呢？一个字儿就叫焙，就叫焙。这焙长什么样呢？ 就 是一半在地底下，一半在地上， 啊， 跟灶似的。 哦，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个半永久性的。那就是说它长期必须需要的这么一种工艺。这很简单，人咱发明了这茶，我说的是炮制过的茶，就是一特点，脱水。脱完水以后还就有一担心，有没有再回潮，会不会再反潮再吸水，吸水怎么办？吸水再让它脱水，它就是一直跟水做斗争。这就是咱们制茶的工艺 啊，就类似于把这个放微波炉里，就那个让它烘干什么的，这一个概念是 道理都一样。什么跟药材啊，您看那您那个，比如说人参，人参鲜人参长什么样啊？您那人参呢？那都论钱儿，一钱儿两钱儿，那都脱水脱到一定程度了啊。药材，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干货，海参、鲍鱼，这是高档的啊。您到南方大部分的地儿都晒什么？晒咸鱼，晒那咸鱼干、腊肉都差不多。人说你怎么拿这比喻？道理是一样，我为让您听清楚。这茶也是，那焙是干嘛？焙就是去水，但是不一样。在焙的过程之中，先人发现这东西风味还有所不同。越焙越好喝，越喝这焙火茶越舒服。就打这儿，这焙火茶一传1200年，你想当茶经的年代就有，到现在为止呢还有这工艺。绿茶变红茶，红茶又发明乌龙茶，乌龙茶有白茶、黑茶等等吧。但是您看，都需要有焙的过程。绿茶一般不焙，它需要用炒。 对， 炒的过程就有点像咱们说焙干。 对， 哎，炒菜不有这个吗？您干锅给它焙干了、焙香了，您再搁别的料，我看那大师傅也都这么说。 对， 白茶、乌龙茶、红茶一律都需要焙，只是或轻或重或长或短。后来有一些人错误扭曲这观念，他说那焙火茶都是受潮的茶，都是卖不出去的隔年茶在焙火的，他这么讲这道理，这个其实是对焙火茶的曲解。这些年就走了一些弯路，因为他们呢想卖他们那种叫新工艺的茶，需要抽真空包装，需要搁在冰柜里，甚至冷藏都不行，得搁冷冻。 对， 跟您说这才好呢。那这都是一种新工艺。那冰箱发明多少年？抽真空这工艺发明多少年？那他为了这样，他反而要诋毁焙火茶，所以近十余年焙火茶受到了重创，也被很多爱茶人所曲解。我也在多次在节目里跟大伙聊过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伙到今天为止要回归到传统需要引以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您要正确的客观的认识焙火茶。跟您分享这款茶有这目的。 你说是把一罐子埋在地底下一半，上面再漏点、 不是把一罐子，是一灶，就类似于像灶的感觉， 就跟灶台似的是吗？ 您看埋锅灶饭不就这道理吗？ 对、 它得有点先把得往下呀，出火糖嘛。 对呀、 它那会儿也是一样，那会儿是不是用炭呢？不全是用炭，也有熏的啊，也有熏的啊，就是烟焙也有这种感觉、慢慢的发展起来，那当然用炭的就更高级了。唐代有个诗人 烤串似的是吧， 类似于咱们俗称的烘焙， 是一个东西吗？ 差不多， 有点类似吧。反正要说焙到今天为止基本上都是用炭、基本都是用炭来做炭焙，所以那个炭焙煎、如果有机会我给您看看那视频、非常苦。这师傅呢反正比光屁股好点，大概就是简单的穿上这么一个布片儿， 就裹一点、 就裹一点、 热 呀，热、还有什么呢？推搡、得把这炭都敲碎了、不是咱吃那炭直接煮的这个火锅子里边那炭，不是敲的倍儿碎，就这敲炭 这工作不是常人能干的工作。 他为什么要敲碎了呢？ 也敲碎，他要长时间燃烧， 对， 充分燃烧， 充分燃烧， 充分燃烧。 因为咱们一般如果不敲碎的话，我就记得，就比如原来咱们吃锅子， 嗯， 不充分燃烧的话，你把那敲里头黑心的， 里边还没烧完。 对对 对。 哦， 而且还有什么呢？他要把这个灶啊埋实，你要不把它敲碎了，它就一定有空间。 也对， 它就一定有空间，那搁碳就少啊。 嗯， 你把它敲碎了，整个一灶的碳敲完了剩多半灶，再往里接着敲，满、 嗯、 满了。所以我说一起这灶一备火能备十多天，备半个月的、 嗯、 有的是。这工作到今天为止很微啊，各位同志， 嗯、 我跟您说，就这备茶工艺是很微的一个工艺， 就是往下传承的。 对了，就是这个危机。太辛苦了、 哦、 就这备茶不是传男不传女，是女同志没法干。 对 对, 对， 这头一条说。第二条来说，现在这个年轻人愿意敲炭，敲炭出来跟灶王爷都一样啊，真都一样，整个鼻子里耳朵里嘴里全是炭沫子。 哦， 你想想，你把这一屋子炭都敲下来，这得多大劲。 是 再点火，点火完了以后，他们叫固火，固就是看、 嗯、 叫固火。固火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弟盯着呀，看个火候啊，需不需要调整啊？那屋里什么温度、啊？你想想， 嗯， 冬天、夏天搁那屋里都待不住人。夏天进去，您可以想象；冬天呢，一冷一热更难受， 嗯， 那里边待着更难受。所以到现在，备茶的师傅最年轻的也得四五十岁。 天哪，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受那苦， 真是不愿干。几乎啊，到现在为止，这徒弟都免费教，都没有人来。甭说跟以前是说我学个手艺、 嗯、 我还得求着师傅托人弄呛的给介绍到那儿去、 嗯、 现在真得是倒贴没人学。 嗯， 人家那徒弟说那好，我们有那工夫卖点奶茶好不好。 嗯， 这都真事儿啊，真的跟师傅这么说，说我们师傅不想学这个了，我们想卖奶茶去，我觉得这比这来得快。您看这话，所以到现在这种行业非常的微。 好吧，来，咱处理一急事儿啊。这是王策说的，他说我不懂茶啊，去茶叶店，比如说我要买六宝，我就跟他说我要六宝就行了吗？分等级吗？让这个多宝跟您说等级的事儿。我先跟您说一下，六宝的那宝啊，不是宝贝儿的宝，是那城堡的宝。 对 啊，对，分等级吗？ 等级肯定吃茶都分等级喽，但是您买的时候更主要关注的是年份。我跟您讲过，这个六宝是一种黑茶。黑茶需要后熟的陈化，那起码需要几年呢？五年。那到今儿是2018年，往前倒五年，那就这茶不能再低于2014年了。 嗯， 起码2013、2014这个路子，它到比较可喝的这个程度上，您呢才比较容易真正体会到。有的时候，您看我们在节目里也聊六宝，很多听众朋友说爱喝六宝，你喝的还不是这么个味儿，怎么不那么好喝呀？ 嗯， 年份可能不到。您就没体会到我们聊的时候说的那种红浓沉醇的六宝独特风味，所以您最关注的是这问题。其次呢，看个品牌，在北京现在卖六宝的这个，就是老字号的店呢，好像也不是很多啊，因为这个毕竟很小众。 嗯 啊，我跟听众朋友也说，您喝乌龙也好，您喝的六宝也好，到今儿来讲还是小众的。 嗯， 那黑茶里边喝这还是少的。您玩的还算是高的。 嗯， 哎， 嗯，哎，斜对面问了一个问题，刚才不是说备火工艺吗？他说那电备呢？ 哎，电备当然也可以了，现在它就分为碳备和电备这两种嘛。那电备呢，一般很多现在用在初备的过程之中，就是初次干燥的过程之中用电备。所以说叫电备，它是一个电驱动的有热力的干燥的这么一种机器，是这个道理。电焙的好处是，头一点， 均匀， 不均匀， 嗯， 温度中控制，这是头一点，比如180、150、160，它能有那按钮设定，时间你也可以设定啊，到点人停啊，省人工，这是肯定的。要说均匀度，不见得就比碳焙的均匀，因为这个热力上来可不是跟那子弹发射似的，都是一个导弹就上来，不是，它热力是。分散从两边上来， 嗯， 所以如果它那电焙像什么呢？ 电磁炉 啊，不像电磁炉， 不像吗？ 真的有点像那个烤东西的那烤箱，但是就是大号的站起来了， 嗯、 是跟冰箱似的， 哇、 嗯，是跟冰箱大小的，是这么一种烤箱。您那是一抽屉一抽屉搁进去， 啊、 一抽屉，您看您烤饼干， 对对， 咱烤面包不也那么搁吗？它是这么着的，它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古元草说了，就刚刚我说那吃法，我小时候学校门口全是卖这种的，烧饼加炸货，有肉，有素鸡，有藕，有土豆，哎，对，没错，巨好吃。我上大学的时候，一般啊，像卖这炸串的这种东西的，还属于比较贵的，因为我们那儿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加的豆腐串， 鱼豆腐吗 ？No， 这儿北京没有这种豆腐串吗？就是它是什么呢？首先是一个炸过的豆腐，然后呢，改成花刀 啊，豆泡嘛，炸过的 豆泡改花刀吗？ 它不一样，他说的不一样， 啊， 他就是说是北豆腐炸开了改花刀， 哎，薄薄的切成一菱形，改成花刀，但是呢不断开，这样稍微一抻，哎，就能抻出来跟那窗花似的一个大菱形的。我们管这个中间加一根棍儿叫豆腐串，最后炸一下定型，定型了之后晾干，晾干之后呢，您再处理的时候可以加上鸡汤，把那鸡汤炖在这豆腐里边。 哇， 我们那儿管这个叫就是烧饼加鸡汤豆腐串， 嗯， 也有单吃的。 这个名儿可有点长 啊， 烧饼加鸡汤豆腐串。 那边一般啊，就是我们那边啊，不说鸡汤豆腐串，只要说加豆腐串的。就是那个烧饼摊儿里边，只要说豆腐串的，那一定是鸡汤的。 对 啊， 对， 这是一种，这个比较便宜，炸货的这个贵。 哦， 一般人家吃啊，大概都得两三块钱。我那会儿吃一个啊，一个烧饼夹，我得奔8块，都加不下了。 哇，你那是豪华的， 绝对就是吃汉堡，您要10层肉饼的那种，就是您张嘴啊，张到最大，我嘴属于比较大的了，我张到最大咬不着边儿。只能先把里边的菜烧往一根一根的往外摘一摘，摘薄点才能咬着。 天哪！ 哎呦，但是真好吃， 天哪， 热量是真高，真不健康，但是真好吃。 天哪！ 尤其炸蘑菇，我最喜欢炸蘑菇，炸蘑菇，炸香菇。 他说的这些都是可吸油的东西了， 那肯定是， 对吧？ 你听啊，你听他成为这样，他是有原因的。他今儿受着罪， 好久没吃了， 他都有原因，你知道吗？他积淀的厚啊，他。 回到茶上啊，王策也说了，说我说的那个是台湾吃法，什么都能炸，这个不限地域，我觉得好多地儿都有啊，真的都有。他说那个六宝嘛，你这字儿打对了啊。他说像那个老吴家、老张家有卖这个的吗？ 少， 对，应该是，我也不老上人店里逛去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少，那不是它的主营产品了，那它现在丰富产品化，我有的可能也有啊， 嗯， 反正还是买牌子的吧。 对，来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红茶就这两个字， 没错， 刚才我看了寥寥无几了啊，抓紧时间， 不多了。阿可说了， 是是是， 我已经下单了，上次没赶上，这次不能再错过了啊。还有石子心说，我想问一下，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云顶红怎么保存呢？ 保存你要不动它就这么保存，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啊，就我一直说用的，因为是比较，我呢就是尽量是主张的是减包装，但是呢别把这食用功能减下去， 就是重内容， 重内容，但是食用功能不能减下去。包括这牛皮纸袋，牛皮纸袋您细瞧还分两种，里边带锡纸的和不带锡纸的，很多六宝那个都是不带锡纸的，它是手糊的 啊， 真的，当地还有这产业，那可能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要稍微的便宜一点啊，可能组织点人，他糊这袋儿，纸糊，就是真是糊袋，一分钱一个还是几，我忘了，我打听过， 嗯， 现糊，他那个呢就纯是一层牛皮纸， 有的时候还不是牛皮纸，像油纸似的， 嗯， 它不带里边那层内衬的那个锡纸， 嗯， 它的防潮性稍微差一点， 嗯， 哎，但是呢，咱们这都是外边牛皮纸里边防潮性都有的这种锡纸，所以你就这么久存，如果就搁着是没问题的。开袋儿，如果是开袋儿的话，你每回喝完了以后就是老规矩。您吃薯片怎么保存？它怎么保存？记得给它拧上以后再加上点就行了。 啊、 哎，别敞着口、嗯、您那薯片，您不也知道不能敞着口吗？ 对对对， 它这也是一个道理。 嗯， 咱这就是再干，也有一定水分，还有一个空气中还有异味呢。 对对，荤鸭，对你说的这个都对，因为他说呀，就是咱们北京不是也有吗？豆制品的这种做法，把它还俗称叫素鸡腿 啊，有 有吧？对，所以说你那个， 嗯， 对你那个说那个炸过的豆泡，然后在鸡汤里的那个，其实也类似， 嗯，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 都是豆制品， 对对对， 啊、炸了一下，再也是一个脱水和入水的这个过程， 是是是， 嗯， 对。不过一想孩子这件事儿，就刚才那个多宝宝说那个牛皮纸袋那个，我就想起、嗯，就是小时候，哎，小时候你勤工俭学过吗？ 你说是上学的时候打工啊？ 啊。勤工俭学，放假，啊、 如， 嗯， 那就是没有。 哎呀，他这使劲想， 说的就是你都犹豫到这程度，那就是没有呗。 嗯，嗯哎， 我倒结过道儿，当时。 呸！ 那不算是吧？ 那对 啊， 勤工俭学，我那个糊过那什么 啊？您是老前辈， 糊过什么呀？窗户。 呸！ 不是，他说的估计是火柴盒一类的。 哎，糊过。 嚯！ 你看，暴露年龄的事儿来了。 我生出来时候，火柴盒都没了。 不，那个信封 啊，信封 一分钱一个，哎，挺有意思的。 就是原来是信封，不是信封，它是摊开的一张纸。 哎，对对对， 你把它糊成信封。 哎，对对对，但是弄得快的那个，啊、哎哎，弄可好了。 对，你说那个就跟我们说的一样，在当地就有糊这个的。专门糊，它外边已经印好了，这边写的，比如说六宝茶， 嗯， 啊、你看六宝常用这种包装， 嗯， 现在基本上只有六宝用了， 嗯， 但是我到香港去看呢，有些老茶行呢，他自己印完包装以后呢，老两口坐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也拿牛皮纸自己弄这个， 他自己糊，就他用的还不是牛皮纸，类似于一种油纸，有点脆， 哦， 你让我说这种东西啊，它有点脆。他们两口子反正也没事干呢， 嗯、 把电视往这一开，这一天就看店。 嗯、 他们两口子坐这儿糊这个， 嗯， 哎，一天也能糊不少，反正够用。 哦， 主要一聊起这个，倒并不是说糊这个那什么，我就想起来，就前段时间跟我一发小，然后一块聊天，然后他就说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 嗯， 哎呀，他说完的那个他怎么教育孩子，那给我气坏了。 嗯， 我说完了，你要这么教育孩子，这孩子完蛋了。他们孩子上学嘛， 嗯， 然后回来就跟他说，爸爸那个，那个今天上物理课，老师说了，同学们都提问，嗯，我不知道问什么，嗯，你说我下次问什么？ 嗯， 然后他爸就我这发小说，笨呐，这样。下次你问物理老师，老师，牛顿那头发在哪儿烫的？ 这孩子可当真啊！ 我说、哎，天哪！我说你孩子要真敢问出这话来，第二天老师就出去到门口站着。我说不像咱们小时候，天哪！ 但我倒觉得这样爸爸还挺有意思啊， 不就是很可爱， 对对对， 但是我就跟他说这么教育孩子不对 啊、哦、这种趣味的问题啊我也经常遇到， 嗯， 前两天真的是我们一个学员问， 嗯， 说老师我就有一个问题，您是讲茶经的，我也读您写的这个书啊，您课程我都很感兴趣，您讲得很好，但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您啊，我说您谈一谈，他说这个陆羽的这个指什么活着呢、啊、真的啊，这实际问题啊。这个你看陆羽他是吧，他又不经营品牌，他也没有茶楼，你看我也没看出他有一明显的正式工作呀，老师你说这陆羽他指什么活着呢，这多动脑啊，你看这学员、啊、 这其实不是问陆羽呢、 啊、 变相问你呢、 啊、不是，他陆羽主要是靠馈赠、 哦、 我主要靠馈赠你们，我能一样吗？陆羽他是交了很多的好朋友， 你就说我们不是好朋友呗、 啊、那肯定是啊，啊，人家的朋友都够意思啊，给陆羽 有劲了啊， 盖别墅啊， 有劲了 啊！ 今儿不聊什么红茶，我们聊聊别的吧。啊、哦，有人说没有了， 啊，没了。 嗯， 好，那至少我们对得起十八点以后下班的朋友们。 对对对， 对吧？ 对 对, 对，嗯，哎，回到那个问题，陆羽指什么活着？ 陆羽就指馈赠比较多。 哦，就相当于 就别人送的钱， 资助 嘛， 不是资助嘛， 哦、 资助 资助性质的。但是你不是说他活得大富大贵啊，这个也没有。但是要维持一个正常的开支，那古人他又不买房， 嗯、 他又不买车。他到一个地方呢，人家就有一个房舍给他来住， 嗯 啊，那就是说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你只要不高， 对 这个没有什么达不到的， 对 啊，不是说他一定要成为富商， 嗯 啊，就要成为富豪，不是这道理。陆羽一生呢，就是有一定的开支可以维持住他从事这个事业， 嗯、 也就可以了。而且陆羽呢一生没有结婚， 啊对， 陆羽一生呢没有孩子， 对， 陆羽呢是个孤儿，没有父母， 嗯， 所以他个人的负担呢非常的小。这点也必须承认， 但是据传说啊， 嗯， 他以前的那个工作，他后来也结不了婚 啊、哦。你说的是那个和尚的这个工作， 啊、对对对对， 哎，因为他那个原来在寺院生活过，所以可能也受这个影响， 对， 他可能有点像俗家的这个意思， 哎， 哎他很要求自己、 嗯， 所以他家庭负担是很小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他拔腿说走就走，他为什么走过那么多的茶区。都有一定的原因，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肯定有这个，肯定有这个关系啊、 嗯！ 就是这个是他的决定，他能够办成他这个职业的一个重大特色。 嗯， 哎，你看你老乡，看来跟你是一样的， 哎、 对吧？一样的 ，WH 一看就是夏明的老乡。 嗯， 他说刚才听小胖说的炸各种的菜串肉串，让我回想起来高中时候了。说我老家呢是在河南这叫 滑县的， 是滑县是吧？哦，他说下了晚自习。饿呀，尤其是男孩子，去学校门口买个烧饼，然后就加炸串， 对， 哇，超级好吃， 超好吃， 满满的回忆。 对，那个时候我所有的钱基本上全用来请女孩吃，真的，等会饿的我自己都瘦了， 大气， 对，绝对的。我班上的几个漂亮姑娘轮番我请着吃，我说走吃饭去，不少钱呢。那时候你想我一天的生活费也就两三块钱， 嗯。 请他们吃一个至少得八毛， 嚯、 哦！那四五个姑娘，你想得多少钱？ 好家伙， 天哪！ 还你不得买个饮料喝呀？ 嗯， 哦，是叫水的东西。 最后把姑娘精简了一下，最后就带俩， 嚯、哦！ 当然也有所图啊， 啊 就是那时候学习不是特别， 啊、 对、 啊、 我都是跟那些学习好的、 嗯、 就积极向上，我是特别求向上的人， 嗯、 你们作业借我这个参考参考。 您那是求向上。嗯 学习一下、 哦、 作业太多实在做不完。 嗯 嗯， 就跟那天跟小熊我们几个人小胖我们几个人想选题，后来我就说哎，我说想一选题，就是比如说啊身材相对胖一些的孩子们在学校会不会啊被歧视啊、 嗯、 被那什么啊，应不应该正常的心态去接受减肥等等，减肥之后他是不是就可以变得很阳光很自信。刚说完这个小胖说对，说那个，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胖，说女同学可喜欢胖的了，觉得哇好漂亮的，然后我就被感染了，我觉得哇好有自信。 他觉得喜欢胖的是真的， 是等到参加工作以后，觉得哇这些女同学全是骗子，他们说的没有一句是真心话， 说的就是呢。 到了大学，我才觉得胖是一种障碍。 嗯。 就是在追女孩上这方面啊， 嗯， 真的是一种障碍。 哦， 之前我胖特好，小姑娘特喜欢跟我玩，没事就捏捏我肉， 嗯， 捏捏我小胳膊， 嗯， 捏捏我小脸蛋， 嗯。 那时候老师，那时候才上小学， 嗯， 老师叫我妈去开家长会，老师说的话评价我的话就是，你们家那夏明啊，天天就把肚子往这桌上一放啊，让他旁边俩女同学给他做作业。那是我花了多少钱请他们吃饭才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啊， 是 真的不容易呢啊。 上大学以后那串店不在边上了，这盯不住了。 没有，那串店老板说小胖怎么这么快就毕业了， 是太遗憾了。 来那个咱帮扶到底啊。 哦， 王策还是刚刚说自己不懂茶的那个。 哎， 说你们光说品牌也不说告诉我哪有卖，我哪能买着这些东西呢？ 说六宝啊， 比如说宝上行吗，网上行吗？ 啊，也有啊， 嗯， 也有，他现在这品牌可能也有一些这个 这个店面啊、嗯。回头您不行，您微信得回复给人家是哪个店。哎、啊，不就是 行，您一会儿告诉我吧， 对对，发个私信吧。 对吧， 好的好的，一会儿私信给您。 是说的是刘宝不是？ 对对，六宝 是 刘 宝，是 刘 宝， 刘 宝。 哎，我透露一下，下礼拜是刘宝。 那您等等吧，啊，别着急。 啊，不是，我想起来了，哎， 哎 我想起来了， 哎，对，真的，等等吧，啊， 对，这样这样，没多少时间了， 对， 有广告是吧？ 有， 那这样，咱们在广告之后回答几个听众朋友问题， 哎，那集中回答一下 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董雷说了，云顶红的冲泡时间是多少？ 哎，您每一次的时间呢？比如说第一冲20秒到30秒，完了再往上累加。我说的时间啊，是带矿量的，您还要再调整， 嗯， 看看先按这个路子来，这都是安全指数， 嗯。王策说：“真的吗？下周六宝骗我咬人了。” 哎，好嘞，记住啊，就这仨人，主要是那边那俩啊。 说六宝的可是他啊。 嗯， 回来我把地址告诉你，哎，啊，我们绝不拦着你啊，我们帮您控制住他，好吧？ 帮我控制我呀？ 哎，羽翼说了，说杨老师，求科普，蓝贵人朋友从海南玩带回来一盒啊，感觉里面的桂花香气特别大，压缩的也特别瓷实，我老怕有这个香精勾兑。 那我得具体看您说这意思，因为他到海南呢都买个兰桂人， 嗯， 兰桂人呢就以香而著称， 嗯， 个人不是很喜欢，我说实话啊， 太香了， 哎，对对对对，应该是说这些年呢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我看就往回带这个， 嗯 嗯， 真正自己爱喝常年买的没有， 哦， 我这么说您能理解吗？ 明白明白。 说这喝完一盒还来一盒蓝桂人的我没见过，但打海南，因为这些年去海南玩的人是多的呀，打那往回烧这个的多，因为这海南茶区呢不产太多的茶， 嗯， 苦丁， 对，它这个海南实在是太难了啊，这个纬度是太低了，它这样的话呢它也不利于它这个茶叶品质生长。 对， 您要是说那您这个话不对，那你咱看看这地图，那个斯里兰卡那纬度不更难吗？斯里兰卡产茶也在高山，它在中间它那高原地带能产啊，下边也不灵，它到下边平原海边上它也是不灵，它都是一个道理的啊。 好，这个大滴说了，问一下豆宝宝，六宝和这个安化黑茶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哎，这两个这个没有什么相同之处，这个先说都是黑茶，这是他们俩唯一的共同点。 嗯， 形制就不一样了。六宝是篓装的，篓装是搁在篓子里的，就说白了搁筐里的。那么安化黑茶呢，是以紧压茶为主体，叫做三砖三尖一花卷。有机会单独给您讲的安化黑茶时候，我跟您说。再者呢，口感味道。六宝讲红浓沉醇，安化黑茶不讲究这个，它的颜色要比六宝的汤色偏浅，口感偏轻啊，味道不尽相同， 嗯 啊，风味不同吧。 嗯，好，最后咱们分享个特温馨的小故事吧。萤火虫说了，周五晚上我坐飞机回北京，前排有一客人，哎呦，那茶杯里边飘的那个茶香啊特别好闻，一问才知道，哦，原来是台湾同胞啊，喝的是高山乌龙，而且是烘焙度比较高的。我们聊了聊台湾茶和台湾旅游的事儿。最后这位台湾的同胞啊，把那半袋小半袋的乌龙茶就送给我了，这也算是以茶会友吧。 那当然了， 真好， 这就叫人因茶而聚。凡是喜欢茶的朋友，您就会发现因为这个能交到的朋友太多了，这叫人不亲茶亲。这咱俩人不认识，茶是话题，聊起来了那就有的聊， 没错， 哎，就能够交上朋友，这种事儿很常见的， 嗯， 而且就好像相见恨晚， 嗯， 因为你俩陌生人，你怎么能聊这么多呢？ 对， 有共同话题， 嗯，